什么书法天才 Capital 500上市频道现在由林金龙报告新闻。卫生部长王玉康讲，人次非洲部分地区的猴头已经在20多个国家被发现，由于我国是一个商业和国际枢纽，国人要爱四处旅游，因此如果新加坡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发现猴头病例，并不令人意外。王玉康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贴文讲，我国已经制定了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和条规，并且已向公众，如果面部再不同生殖器官出现皮疹，会尽快求医。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连续三日维持在4000以下，昨天无新增死亡病例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昨天新增3323起病例，其中有79起由境外输入，其余的本土病例、未知病例传播率下降到1。马来西亚发给出口禁令先后日期逼近，新加坡食品局表示，业界正努力增加冷冻鸡的进口量。当局表示，我国目前从巴西、美国、泰国等20多个国家进口冷冻鸡，进口量还有增加的余地。苏方的18摊贩则指出，冷冻鸡的价格春来已经涨了市场，出卖价和一个星期前现价的价格不相上下。政府在数码一中旬节推出一个应用程序，让民众者通过模拟诈骗场景了解相关知识，从而帮助民众者更好地保护自己，以免陷入网络骗局。应用程序将装置在平板电脑上，并且在明年10月以前分发本大约1000个基础在知音主务的人装置，帮助其他人更好地融入数码时代。数百年前先测新整体重建计划影响的其中2500名东林福居民，已经两次的福建土生其新主务单位的约时，当中有17%的居民是在联合县教计划下一切申请物的，同老街坊在继续成为邻居的缘分。第十届广泛的运动亲子才艺比赛圆满落幕，今年发动的报名人数达到1168人，是发动举办以来最多人的一次。需要担任发动嘉宾的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齐方达表示，让孩子通过欢乐和有趣的方式学习繁语是至关重要，既要鼓励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多使用繁语。时隔5年的六军开放日昨天开幕，吸引30000人到场参观。根据开放日的名称，为期3日的发通的所有九万种日门票已经被一档一空。新闻报告完毕。